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病科的主任医师杨伟杨主任，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老年糖尿病患者降糖的药物以及治疗路径。首先呢，我们先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杨主任。 听众们大家好，然后徐老师好。那么我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老年糖尿病药物治疗的一些方面的知识。 好，那我们因为上期已经说了这个一级推荐的三类药物啊，有这个二甲双胍，还有一种是各种格列丁类的药物，比如说像什么这个西格列丁啊、维格列丁、沙格列丁、阿格列丁和利格列丁这五种啊，还有呢第三类的药物就是叫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二抑制剂，我们也简称叫这个转运蛋白二抑制剂，比如说有三种格列净类的，达格列净、恩格列净和卡格列净等等啊。我们上期节目已经说了这三种一级推荐的药物，那这一期节目呢，杨主任就跟我们继续来讲讲这个二级推荐的药物啊。 好的，所谓一级推荐呢，肯定是它在降糖的疗效、降糖的安全性，或者呢是在降糖以外的这种额外的这种心肾的获益方面，肯定有它的独特的疗效。那么我们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呢，在推荐的情况下，肯定是它的等级是优先推荐的。但是呢，很多老年糖尿病患者他的血糖控制起来呢，并不像我们想象这么简单。或者呢，就是您在服用某一类药物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么我们给您做了一种二类的推荐。那么二类的推荐呢，包括两类药物。那么第一类药物呢，实际上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叫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那么它的杰出代表呢，就是阿卡波糖，就是我们俗称的有一种的拜耳生产的叫拜糖平。实际上在我们在老百姓当中应用的也是非常的广泛，也是深入人心。 对， 在我们国内的处方也非常大。这类药物呢，它有三种不同类型的药物，包括阿可波糖、福格列波糖和米格列醇。大家就简单了解一下。这类药物它的作用机制呢，实际上它通过这种糖苷酶的抑制剂呢，来和肠道当中的这种糖苷酶结合，从而延缓我们碳水化物的分解和吸收，达到一个降低餐后血糖的作用。所以这类药物主要是降低餐后血糖的。但是它降低餐后血糖只不过是延缓它的吸收，但是并不能完全阻止它的吸收。主要适用的人群呢，就是像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饮食习惯呢，是进食碳水化物的比例比较高，容易出现餐后血糖升高的这样糖尿病的患者，实际上是优先建议选择这一类的药物。但是这类药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因为它主要作用于肠道嘛。有一些人会出现腹胀、腹泻或者是排气增多这样的一类反应。所以呢，并且呢，它服用的次数相对比较多。它的每天呢要在餐时服用，每天要服用三次。服用一片到两片，这样的话，这种高频率的服用呢，可能也会影响一些老年患者的使用。那么它这种不良反应，那么我们如何来规避呢？我们建议呢，患者呢还是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剂量，那么可能能逐渐克服一些它的不良反应。这类药物呢，如果单独使用，它还是有比较好的安全性。首先呢，它的低血糖风险是比较低的。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格列丁类的药物是类似的， 基本上不会有低血糖的风险。 嗯， 第二呢，对于体重呢也没有明显的影响。 嗯， 不增加体重，但也没有明显的降低体重的作用。 嗯， 第三个就是说安全性比较好，它大部分呢是在肠道进行水解，所以呢基本上不会吸收入血，不会增加肝肾功能的负担。 嗯， 但是我们平常要注意的话，就是我们在服用这类药的时候呢，必须保证是服用膳食当中要包含一定的碳水化合物的量， 嗯， 包括大米啦、面粉，它才能发挥效果， 嗯， 而且呢，它是需要和我们的第一口饭同时嚼服， 哦、嗯， 才能延迟或减少小肠内碳水化合物分解为葡萄糖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他吃这个药的时候，其实是要跟第一口饭一块儿吃的。 对，这是它的主要的服用的一个特点之一， 哦、 就是要第一口饭。您在进食第一口饭的时候要嚼服，才能促进它的吸收。 哦哦，因为它就是针对于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抑制作用， 对， 所以说咱在吃饭的时候一块嚼着， 对，它在肠道当中呢抑制我们的多糖、 嗯、 向双糖向单糖的转化， 嗯嗯， 抑制了这个碳水化合物吸收的过程，从而降低了餐后血糖的水平， 嗯， 而有一部分呢可以增加餐前血糖的水平， 嗯， 所以我们专业当中有一个叫消峰平谷的作用，就是这类药物呢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这种降低血糖的波动性，维持血糖的一个平稳、 嗯、 就是它一方面呢可以降低糖尿病患者的餐后的高血糖、 嗯、 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恢复糖尿病病人的餐前的低血糖，从而使血糖变得比较平稳、 嗯、 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的特点。 嗯， 但是有一些老年人群，比如说您进行了一个腹腔的手术， 嗯， 比如说做了一个疝气手术、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又合并了糖尿病，需要口服降糖药物， 嗯， 那么服用了这种阿克珀糖以后呢，它可能会增加这种排气量，导致腹胀的一个情况，因为您本身这种腹壁呢就有这种手术的切口，那么这种腹胀排气呢就会影响这种伤口的愈合、 嗯、 所以对于微手术期，特别是有腹部手术的这种老年人群呢，就尽量不在这个急性期再使用这类的药物。 嗯，明白了，就是反正这个药跟前面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得在餐后吃第一口饭的时候一块儿咽下， 随餐服用， 嚼碎。 对， 而且是一天只要吃饭呢就要吃它，一般就是服用三次。 嗯， 所以相对来说服用的次数比较 多、 嗯、多 一点 啊、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排气的、腹胀的、腹泻的这种胃肠道的 反应。 对对对对，所以需要我们老年人群呢在服用的时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嗯，好，那下一种 药物呢，实际上也是降低餐后血糖的作用的。 嗯， 我们称之为格列奈德的药物。 嗯， 它有两种，包括瑞格列奈和纳格列奈。 嗯， 它这种药物呢对于服用的时间呢也有一定的要求。 嗯， 那就是餐前15分钟服用。 嗯， 这种药物刚上市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给它冠以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名字，叫做口服胰岛素。 嗯， 实际上它并不是这种作用的，它还是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一个药物、 嗯、 只不过说和传统的我们这个黄尿类药物相比呢，它主要是恢复我们餐后血糖，这种恢复餐后血糖的胰岛素的分泌，达到一个降低餐后血糖的作用。 嗯， 但是它对于空腹血糖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呢就是针对餐后血糖升高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呢，我们可以在其他级的药物选择无效的基础之上呢， 嗯， 或者是血糖不达标的基础之上呢，再选用这类的药物。 嗯， 那么这类药物有一点好处的就在哪里呢？它的服用呢，主要这种药物呢，主要是经过肝脏代谢，所以对于一些存在着肾脏疾病的老年患者，他不用调整剂量。 嗯， 但是他对于他来讲呢，他既然是促进胰岛素分泌呢，他就有一些弊端。 嗯， 一方面呢，可能会增加低血糖的风险。 嗯， 第二呢，可能会对于体重呢也有一定的影响，可能会增加体重。 嗯， 这些呢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哦， 所以呢安全性上会有一个小小的折扣。 哦， 所以呢就是在临床使用当中呢，我们如果存在着餐后血糖升高， 嗯， 尽量我们选择像我们的格列汀类的药物，或者是我们的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的药物来降低餐后血糖。 嗯， 这类药物呢对于老年人群来讲呢，实际上还是多多少少有一定的风险。 哦， 是不作为一个主要推荐的一个药物， 所以说把它就列为这个二级推荐的药物里边了。 对对对对， 而且它还是排表比较后面的哈。因为我听了之前就是有一些的药物它是有降低体重，就可以就是减肥，有一个这样的功效。但这个药物可能它的弊端就是因为它还有增加体重这个反应吧。 对，它为什么会增加体重呢？就是 这一类药物它共同存在的问题， 嗯， 包括我们后面讲到的三级推荐的药物的黄尿类， 嗯， 实际上黄尿类实际上应用的年代就更加 久远， 久远了，而且它是我们老百姓真是喜闻乐见类的药物，但是它就存在着一个明显增加体重作用， 哦， 还有一种呢就是胰岛素，胰岛素实际上也是增加体重作用，所以呢，但凡是促进胰岛素分泌的药物，包括胰岛素本身， 嗯， 一方面呢可以增加体重，第二呢就是有低血糖的风险。 哦， 而我们之前提到这几类药物呢，它都没有直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嗯， 反而呢，它的低血糖风险相对低一点，对于体重的影响也小一点。 嗯嗯，好，那我们刚才把这个二级推荐的药物，前面也说了一些了啊，一个是这个。阿尔法糖苷酶的抑制剂，就包括一些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佛格列波糖、米格列醇这三种啊。然后刚才我们又说了一个是格列奈类的药物，分为两种，是瑞格列奈和纳格列奈这两种。我们那就是往后说，是不是还有这种三级推荐的降糖的药物？然后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三级推荐的。 对，刚才其实我们在介绍二级推荐的药物中也提到了三级推荐的药物。 嗯， 那么三级推荐的药物实际上它的推荐等级就更靠后了。 嗯， 那为什么会更靠后呢？那主要是因为它存在着一定的或者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 嗯， 那么这些不良反应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健康的危害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呢，在我们的降糖方案当中，能够规避呢尽量规避，能不使用呢尽量不使用， 嗯， 那除非个案的情况下呢，基本上不作为一个主流的推荐。 嗯， 那么之前提到的格列奈类药物实际上它是属于一种非黄尿类的促泌剂，那么我们呢，还有呢就是一个经典的黄尿类的促泌剂。 嗯， 黄尿类的药物实际上这将近有百年的历史了，它为什么应用的这么广泛呢？尤其是在我们成年糖尿病患者当中应用的非常广泛，就是因为它非常好的性价比，它这个药物的价钱非常便宜，但是它的降糖力度非常好。 嗯 嗯，我们临床当中现代的这种黄尿类药物呢，已经有诞生了三代了。 嗯， 最早的我们叫优降糖，是非常非常老的一个药物，现在已经基本上在临床当中没有了。 嗯， 这优降糖呢，它的降糖力度非常好，但是它有非常严重这种低血糖的反应，经常人吃了以后呢会发生严重的低血糖。 嗯， 那么第二代的药物呢，包括格列齐特、格列比嗪和格列奎酮等等。 嗯， 那么这类药物呢还有一缓释或者是控释的剂型，那么越来越往一天服用一次这样的一个趋势和特点在发展。 嗯， 那么第三类的就是第三代的药物，就是格列美脲。 嗯， 那么格列美脲呢也是和我们之前服用的原则一样，它是一个长效的制剂，每天服用一次，而且没有这种胰岛素促泌的一个高峰，相对于前两种，它的这种低血糖的反应和对于体重的影响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 嗯， 所以呢，对于我们老年患者来讲呢，选择黄尿类药物呢一定要慎重，要考虑自身的这种低血糖的风险是不是很大。第二呢，就是说对于这种低血糖和体重的影响，我们对于我们健康的危害如何，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综合性的判断，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首选的药物来使用。其次呢，就是在选择剂型方面呢，我们应该选择这种分子长效的第三代的或者是第二代的控释或者缓释剂型，那么一定要权衡它的这种降糖的这种获益和风险以后再进行选择。 嗯， 那么最后一类药物呢，实际上也是历史上争议非常大的一类药，叫做塞唑烷酮类的药物。 嗯， 这种药物的诞生的时候呢，它是作为一种唯一的胰岛素增敏剂来我们临床当中使用的，它可以明显的改善我们患者的胰岛素抵抗的这种情况。 嗯， 临床当中现在常用的两种药物呢，包括罗格列酮和比格列酮。 嗯， 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报道， 嗯， 那么提到了这个药物呢可能会增加心衰的这种发病，或者是心血病的死亡。 嗯， 所以呢，在美国，包括在欧洲，包括在中国，对于罗格列酮呢都有一个限制或禁止使用的这样一个情况。 嗯， 所以呢，对于这类药物呢，实际上早期给一个盖棺定论，它有很大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呢，在降糖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监测它有没有这方面的隐患。 嗯， 而比格列酮现在是目前应用的比较多的。 嗯， 不管是罗格列酮还是比格列酮，因为它们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糖尿病患者的体重。 嗯， 会增加水肿的风险，包括心衰的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合并有心衰、骨质疏松或者有跌倒风险或骨折的一些老年糖尿病患者呢，应该谨慎选择这类药物。所以呢，一般在我们临床当中，除非极个别的个案，这类药物呢不推荐作为老年糖尿病患者选择的这样一个选择的方式或者是种类。 嗯， 所以呢，我们把它排在第三类推荐的最后一位，可能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当然，它 这种促进胰岛素增敏的这样作用，包括它有一定的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这种安全性的保护作用，对于成年人可能会有一定的获益，但对于我们老年患者，他本身心功能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或者存在着骨质疏松或者跌倒的风险，在使用这类药就会导致雪上加霜。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选择这类药物当中呢，一定要慎重。如果我们处方当中有这类药物，出现了我们的腿肿、体重增加，或者出现了这种胸闷憋气的情况，那么一定要及时的到我们的内分泌专科去就诊，咨询医生到底是不是这类药物引起的。所以呢，我们老年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给非常重视这一类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三级的这个推荐的降糖药物，它就有很多的这种不良的反应吧。 对， 就是可能 明显的， 对对，比之前的那种一级的二级的它更多一点。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这个三级的降糖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就是咨询医生的这个。 如果您确实使用了这两类药物的话，一定要关注它的不良反应。 对， 那么黄尿类呢，一个就是体重有没有增加， 对， 有没有频繁的低血糖发生， 嗯， 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比格列酮来讲呢，您看看有没有浮肿的情况，有很多人就是严重的这种下肢的浮肿，包括体重的增加，包括骨量的降低或者是骨折的风险，这些呢都是需要关注的，一旦有这方面的风险，马上就得停止使用这类药物，更换成其他品种的药物。 好，我们已经说完了这个三级的这个降糖药物啊。那我们刚才也听您说了，这个越往后，就是越到后边，越这个低血糖的一些风险就比较大了，或者说这个我们这用药安全方面就会越来越谨慎哈。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看您也比较关注这个低血糖的这些风险，那您就再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老年低血糖它平时都有什么样的症状，然后说我们怎么样能治疗啊，或者说我们怎么能规避一下。 对，确实是因为我们目前做这三级的推荐呢，实际上一方面是疗效是肯定我们要关注的，但很重要一方面呢就是安全性。安全性呢，当然我刚才提到了有一些心血管啦或者是肝肾功能的安全性我们是关注的， 对， 但更主要的方面就是它有没有低血糖的风险。低 血 糖风险如果说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它可能整体的这种机体的这种预警能力还是比较健全，所以呢它会出现一定的症状，而且症状是比较典型比较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能够感知，比如说我出现了一些症状了，我去测一个血糖我就能知道出现低血糖了，但是老年人呢他往往低血糖的时候他很迟钝，他本身呢他这个神经反射就减弱，还有一些老年人群呢他有认知功能的障碍，有的人就已经痴呆了，他就辨别不出来了，所以这种无症状的低血糖，这种低血糖引起来的这种导致这种生命的危险呢，实际上在老年人身上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我们低血糖的临床表现呢有两大块的主要的症状，第一大块就是在低血糖以后呢它会刺激交感神经兴奋，我们所说的常规说的一些人经常会出现我出现了心慌、手抖、饥饿、出汗等等，心里发空，空落落的，这可能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有关于低血糖的一些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呢我们会如果在家里或者比较方便，我们赶紧测一个指尖血，看看我们是否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一般来讲呢，我们低血糖低于血糖值呢低于3.8或者3.0毫摩每升以下呢，就考虑存在着一些低血糖的情况。当然个体体质不一样，有些人群呢他长期的这种血糖高，一旦血糖稍微低一点他就有了不适应的情况，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神经缺氧的症状，那么神经缺氧的症状主要是影响我们的神志或者行为了，表现为神志的改变，行为的异常，那么甚至有一些人呢会出现这种抽搐甚至是昏迷的情况，那么我们通常说为低血糖的昏迷，但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在成年人身上发生的比较少，通常会发生在我们一些老年糖尿病患者身上，而且老年糖尿病患者呢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往往会比较多一些，会表现为一些这种性格的这种改变，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呢突然呢就不认识自己回家的路了，或者是出现一些类似于这种痴呆的症状，上午呢可能还谈笑风生还给我们做交流，那么下午突然就没反应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我们的脑血管出了问题，您一定要想到他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使用一些可能会引起低血糖反应的一些药物，其次呢就赶紧给他测一个血糖，如果是确实是血糖低了，那么我们赶紧得采取措施，来防止这种低血糖的进一步的恶化，导致我们对于我们神经的这种损害，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老年低血糖它也会表现出一些就是痴呆啊或者这种症状、 哎、对对，它这种是不典型、 啊 哦、有一些呢可能比较敏感的会出现一些心慌手抖出汗的、 哦、 这是我们有可能是比较健、 哦、 相对健康的这些人群、 嗯嗯、 还有一些的人群呢它这种本身就认知功能出现下降了、 嗯、 它本身就表达能力了或者它本身感知能力的就出现了一定的缺陷、 嗯、 那么它这种典型的这种交感神经性症状呢就不一定很明显、 嗯、 它会就会出现一些神经缺氧的症状、 嗯、 甚至更严重的它就没有症状的低血糖、 哦、 那这是更加危险的、 嗯、 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害怕这些没有症状的低血糖，尤其是一些使用胰岛素注射的这种老年糖尿病患者、 嗯、 那么我们需要随时加强这种血糖的监测、 嗯、 早期发现是否有这种低血糖的发生，再给予一些处理的方式。 嗯，好，那刚才您就给我们说了说这老年低血糖一些临床的表现，那我们这个低血糖出现这种症状的话，我们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及时的一个补救的措施呢？ 对，如果低血糖发生的话，一般对于我们相对健康的人群的话，尤其是我们提到了之前说的那几类推荐的药物， 嗯， 那么首先呢您要对比一下就在您的这种治疗方案当中有没有会导致低血糖发生的这类药物，比如说我用的胰岛素， 嗯， 比如说我使用的磺脲类的药物， 嗯， 比如说我使用格列奈的药物，那这三类药物要不就是直接的胰岛素、 嗯、 要不就是促进胰岛素分泌的， 嗯， 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反应， 嗯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居家生活或者是外出的时候， 嗯， 我们在这种手中呢一定要备一些这种补充这种糖分的这种食品， 嗯， 比如说巧克力啦、 啊、 比如说糖块啦， 糖块 啊，再有您觉得有症状，比如说有微微冒汗， 嗯， 或者心慌， 心慌了， 对， 对， 赶紧我们补充一些这种糖分， 嗯， 等您症状缓解以后呢，我们再去查原因，再去找到底是不是它引起的这些症状。如果在医院住院期间呢， 嗯， 尤其是一些老年危重的患者， 嗯， 那么可能我们的低血糖的靠症状来发现低血糖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嗯，嗯， 那么现在呢，主要的手段呢就是加强监测， 嗯， 那么随着我们糖尿病这种研发的这种深入啊，糖尿病治疗方式这种深入呢， 嗯， 有很多我们所说的这种持续葡萄糖的监测， 嗯， 还有这种预警的功能， 嗯， 那么我们在病房当中呢可以给病人植入一些这种监测血糖的这种设备， 哦， 那么设备呢可能会提前有预警或者根据血糖变化的趋势给我们一个提示，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从医疗的角度来讲呢可以给注射一些高浓度的糖分呢， 嗯， 然后在近短的时间内呢把血糖恢复到正常， 嗯， 这是纠正的一些手段，但是归根结底呢实际上在我们的治疗方案当中尽量少用一些促迷剂， 嗯， 或者是在使用胰岛素的情况下，胰岛素呢我们可能在后期还会做一个专题来讲解， 嗯， 尽量选择一些长效长制剂的这种胰岛素， 嗯， 来避免一些低血糖的发生实际上是更为重要，当然了， 嗯， 就是说在我们更关注安全性的情况下呢，低血糖作为老年患者它的一种非常严重的不良事件实际上是被我们提高到一个很重视的一个层次，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您之前的这种长期的控制血糖所达到的一些获益呢往往呢被一两次这种致命的低血糖所抵消掉， 嗯， 所以呢我们非常关注这种低血糖，尤其是这种老年患者的无症状的低血糖呢它可能会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 嗯， 会加重原发疾病的进展， 嗯， 这些呢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已经把这个三级的降糖药物都说完了，还有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说了这个老年糖尿病低血糖的一些临床表现呢，最后呢我们也感谢杨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以后常来哈，常给我们科普一些关于老年糖尿病的一些知识。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 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又是一个混乱的夜晚，星星都闪，因你在云端，眼前一些记忆在浮现，闪亮灯火照耀着平安，彩色世界慢慢的走远，孤独你我深夜的狂欢，创造一切让梦来表演，还要多久它才能如愿。 Oh my love, sing the song for me。又是一个